超，羊水物语，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大土匪金寿山是个花中的魔王，色中的魔鬼，他糟蹋那妇女都没数啊。他跟这个朴家屯的大杨梨出热了，他想啊，把他娶到中安浦做个压寨夫人。只是呢，现在结交的日期还不那么长。大杨梨虽然有那么个意思，他娘不太同意，无非是打算在金寿山身上多勒点赫。金寿山也不在乎这个。今天晚上，大杨梨他娘去找金寿山，说姑娘突然发高烧病了，金寿山就信以为真了。他能想到一个老婆子敢骗他吗？就这样，带着十名卫兵，骑着快马来到朴家屯，来到门前布好了岗哨，他从马上跳下来了。大杨梨的娘来砸门，大杨梨的心呢就一翻个，这门是开是不开？张作霖在后头逼着他，告诉他一定要心情稳重，不准慌张。开门，把他领到米那屋里去。好吧，大杨梨没办法，把门开开了。金寿山穿着大马靴，披着沙恶赠给他的黄泥的斗篷，还挎着一把军刀，旁边带着双家伙，趾高气扬的从外边进来了。他一看大杨梨不像有病的样，乖乖，把我都吓死了。你娘不说你发高烧得了疾病了吗？看你这样不挺好吗？该死的，我没病你就不行来看看我吗？我今天晚上特别想你，另外有点事儿跟你商议，我才叫我娘这么说的。哎呀，今天晚上我正开会呢，你可耽误的。好了，算了，今天这会也不开了，你有什么话就尽管对我说吧，我的宝贝儿。哈哈哈哈，你们在外头等着。他带来的打手都在外边，大杨梨的娘赶紧上厨房，那个样子是端茶做菜，这都习以为常，谁也不注意。就这样，金寿山跟着大杨梨进了屋了。大杨梨反手把门扣好，金寿山把大衣甩掉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刚想要问话，就觉这脖子后头冰凉，叫什么给顶上的。嗯， 回头，身后站着一人，面沉的好像铁块一样，俩眼放光啊！他不看则可，一看魂儿都飞了。张作霖。与此同时，胸口也被人给逼住了。谁呀？小老虎张凯在桌子底下钻出来了。大肚何子江顶住他的胸口，严厉地警告他：“别动，别吵吵，吵吵我当时就把你打成筛子。”金寿山腿一软就跪下了。这家伙可能擅长演戏了。 饶命，饶命，队长，饶命，队长， 不准吵吵。张作霖一使眼色，小老虎张凯把事先准备好的手帕就塞他嘴里头，不容分说，枪刀都给他卸下去，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拿过来，单三扣双三扣把他给捆上，然后张作霖压低声音就问他：金寿山，你想死是想活？金寿山嘴堵着呢，说不出话来，但是用表情来代替吧。他赶紧点头，那意思我想活呀。好，你要想活命，你听我的。一会儿我把你嘴里堵的东西掏出来，你告诉你外边的人把枪乖乖的都给我放下，不准反抗，要放一枪喊一嗓子我就打你一枪，你听你们听听。那金寿山知道那张作霖瞪眼就宰人说得出来办得出来，赶紧点头。张作霖这才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，说吧。 外边的老七啊，在外屋没？ 老七是他一个贴身保镖，正在院里提枪溜达，听见呼喊声到了外屋了，一看门关着，他没敢进来。大队长有事儿，传我的命令，告诉弟兄们把枪都放下。你说什么？把枪他妈都放下？哎，这保镖一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哦，一会儿要开饭了，要不就是姑娘害怕，怕我们这枪支走火，他也没多想，传下命令把枪放下了。刚放下枪，在黑暗的角落里嚓嚓嚓嚓嚓嚓嚓窜出几条大汗来，黑乎乎的枪口把他们给顶上了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把他们的枪支全都缴械。那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张小春，那久在江湖多年，那多麻利啊，把金寿山带来这些保镖全都拿绳给拴上了。这回张作霖放了心了，大门加了双岗，把这帮人压到空屋里的嘴穷给堵上，把金寿山给提过来了。金寿山呐，汗珠子比黄豆粒都大，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直溜溜跪到张作霖面前：“张队长，张队长，饶命啊！怪我一时糊涂，我投降俄国人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 您是知道，大鼻子比小鼻子还狠，我要不答应，我就活不了了。队长，不不，营管大人，您饶命。金少山，干什么吓得这样？起来吧，把绳子给他解开。我张某最讲义气，别看现在我弃暗投明啊，做了官了，咱们弟兄当初的感情我还是有的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办点错事在所难免，我张某人当初不也这样吗？把绳给他解开了。哟，金寿山一看我还能活，心里就升起侥幸的希望，一边擦汗一边给鞠躬：大人，您真饶我了。 嗯，既往不咎。你坐下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次奉命前来剿匪，名单上你是头一个。别管他上边怎么说，这个事儿归我负责，我叫谁活谁就活，我叫谁死谁就死。 是是，那当然，那当然，那对我呢？ 对你就要看你的表现。老实说，我打算代替朝廷招安你，你愿意干不？ 哎呀，我的队长啊，您真是菩萨的心肠啊！慢说还跟着您干，就拉马追灯我也行啊！队长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 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这何苦来？自己弟兄用得着这个？要认清啊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哎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吃咱们这碗饭的没有好下场的。 是是是，这真是金石良言。 不过方才我说了，得看你的表现。你跟我说，中安普你有多少人？ 说。哎，我不能说瞎话，一共117个人。 别的地方呢？ 柳毛子还有40多个人，不过有几个想干就干，不干就溜达了。确实的人数我也说不清。另外吉洞那还有18个，他们家房子一带还有那么10来个，加在一块也就是200人吧。 好，马有多少匹？ 马能有80多匹。 这么办吧，你到中安普把你能召集起来的弟兄全都召集起来，告诉他们你已经接受朝廷的招安，让他们放下武器接受改编，不准反抗。这点能做到吗？ 能，太能了。我要说句话，他们连个扁屁也不敢放。好，什么时候开始行动？ 现在。金寿山，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。我知道你鬼点子最多，你要胆敢跟我动一点心眼儿，你可小心点。 我怎么敢呢？我有天大的能耐，我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去。再者一说，是好是坏我明白，您招安我，叫我做真正的人，那我有什么不高兴的？ 但愿如此。走，压着他赶奔中安普。那帮人拴成了一串，枪支都给缴械了，一点反抗能力都没了。书说简短，8里地一会儿就到了。到了东门这儿， 金寿山把大嘴一咧，朝上边喊：“ 我老胡值班吗？” 老胡是手下一个小炮头，探头往下一看，哎呀， 大队长回来了， 回来了， 开开门，都开门。 没费劲开了门了。他刚要往里走，张作霖一瞪他，就在这儿吧，马上告诉他们全体在东门口集合。 哎，老胡啊，传我的命令，有紧急情况，全体集合，老的少的一个不剩，都到这儿来，跑步前进。我限你们3分钟，哪个来晚了，我枪毙你们。 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因此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跑步声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在外边急了合了，黑呀呀的一片。张作霖站在他身后，拿枪顶着他，看了看，100来人了吧。用枪嘴一顶他说话， 哎，弟兄们，到齐没有？ 报告大队长，有3个病号来不了。 都谁呀？ 李二狗子、张白桃，还有张八了眼儿，他们仨来不了了。 那好吧，你们把手里枪都放下，都放到队伍前头啊。听我的命令，1、2，把枪放下， 哗哗哗，把枪全放下了。有的还没带枪的。 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，这个， 他回过头来看看张作霖， 我怎么说呀？ 你不用说了。张作霖一扑了他，迈2步到前，把胸脯一拔。 弟兄们，认得我是谁不？ 有几个不认得张作霖的？大伙一看，怎么张作霖来了？刚才还真没注意。张作霖冷笑了一声，大家可能奇怪吧，其实不奇怪，我这次是奉命逃匪。不过大家不要害怕，只要放下武器，愿意弃暗投明，我双手欢迎。我代表新民府马队一营，欢迎你们敢奔新民府当兵。不知道大家乐意不乐意？ 当兵啊！ 绝大多数人当然是高兴了，就有几个不愿意的。可大家一鼓掌，有的蹦起来欢迎。张作霖点点头，好，那么现在就听我的吩咐，你们马上回去，把自己的东西都带着，把中安堵仓库所有的东西全都拉出来，然后还到这儿集合。哇，大伙散了，乐得直蹦。张作霖的人也配合着道理都动了手了。天似亮似不亮的功夫，一切就绪，东西是堆积如山。金寿山这些年混得不错，颇有积蓄呀。光那银元就存了5、6箱子。金银财宝不计其数，全给架出来了。金寿山在旁边低着头，心里敲着鼓，不知道是吉凶祸福，也不知道张作霖说的算数不算数。然后张作霖命令登记上册，全都登了记了。枪支也查点完了，弹药也收下了。张作霖点了点头，好啊， 大伙还真够听话的。不过有件事情我要当众宣布，你们大家都是好人，为吃口饭走到这条道上的，我当年也吃过这碗饭，深表同情，但是金寿山则不然呢。这个小子是作恶多端，罪有千条。我代表盛京将军新民知府把他马上处决带回来。金寿山一听，哎，你糊弄我，你说话不算。小老虎张凯他们事先都准备好了，郑翠萍手里头拎着匕首，就在他这个肋叉子上这一刀就捅进去了。金寿山惨叫一声，翻身摔倒，然后有人又给他补了三枪，最后把人头砍下。这叫杀鸡给猴看，他手下那些人一瞅都吓了马爪了。张作霖告诉大伙不必怕，方才我跟你们说的是实话，愿意跟我干的我欢迎，不愿意干的给你们穿资路费可以遣散，但是今后再不准吃这碗饭。我这有花名册，将来再叫我遇上，杀你们个二罪归一。那么张作霖呢，多了个心眼儿，他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，每平一个柳子他要收编一部分人呢。就这样把中安普得下来之后，挑选了100名精壮，愚者想干也不要，都打发走了，就收编在他的部下，拉着东西是得胜回到新民，交给上边的破东乱西，也就是敷衍搪塞，那之前的东西张作霖全都没收了，入了自己那小金库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他手下的弟兄人人都分了一份，自然是非常高兴。张作霖见着知府曾运，把经过讲说一遍，曾运大喜，罢了罢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真是一员虎将，我一定到上边给你请功。其实曾运是怎么想的，张作霖呐，你跟我耍心眼儿，我知道中安普那是个肥地方，你把巨匪金寿山给铲除了是立了功，你为什么私下里分肥？早有人向我密报了，就冲你这一条，我在将军大人面前一句话就把你的官职拿掉，好一好你还得蹲大牢。他又一想，这张作霖这脑袋也不好谈拢啊，要把他惹翻了，恐怕我这条命也保不住啊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来，启禀大人，日本驻新民军政两署署长山左大校找上门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